锵锵三人行， 今天这仨人好啊，头发都不多。我老说我们这个凤凰卫视啊，不是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是凤凰卫视的天上人间呢。有什么贵宾出什么台，一向公共性比较强。奥运来了，咱就是改奥运节目；世界杯来了，咱就改这个世界杯节目直播，对吧？ 夜总会也是这样。 这个广东东莞夜总会现在已经是就应景世界杯了，就很多人看到世界杯的不同国家那个战袍 了。理想就是天上人间 了 吧？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啊，我觉得我们闻到今天的节目又可以再叫做豪门盛宴了，因为央视来人了。 最近 中央来人了， 最近这个电视人才市场比较活跃，我们著名的马斌老师，哎，也加入了我们疯狂卫视啊， 这个 您叫孔雀东南飞了，或者麻雀东南飞，一会儿西北人，他一下飞到这个香港这边。到香港 正好就对角了， 哎， 真是大对角。我现在都在想，我要一再回西北，这怎么走？是这从这个西肚子一直走到西北吧？那 你要用易经算一卦，没准你现在的运就走东南。 要碰你， 就有可能，对吧？而且马家军呢，你们姓马的，现在世界杯正当红啊， 很火啊， 老马呀！你先说你哪个球队？你支持什么吗？ 我没什么支持，因为我不是球迷，你是伪球迷， 我是悲迷。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是球迷？因为小时候啊，学生都爱踢足球啊，我们家是在那个中学校园里面，然后同学就说，你既然你们家住这儿，那 踢球方便啊， 你负责给大伙打水。弄毛巾、洗脸、弄那个橘子水， 搞半天干一个球， 干后勤，然后呢，踢完球了，让合影，来来来，把衣服换上，然后都得照一张，到现在还有这照片。 我 从那个就自卑了，就不再踢球了。 我们初中的时候也踢过一阵，我跟你说，还就是当年最早中国人看到世界杯的时候闹的。我这样的都踢球，我踢球有特立的风格，跑动疯狂了，全场基本上就见我在跑啊。 但是没有我 球， 不是，我也有自卑感， 就你有特别奔跑的， 你的意思是你的队友在场上踢，你绕这个球场四周这么跑，是吧？ 我不敢碰球，我对球有恐惧感，因为球有时候我不想碰它，它有时候到我脚下，哎呀，我们班 同学该怎么办？万众瞩目是吧？ 一片臭骂呀，因为知道我是个臭篓子嘛，传的，你所以我怕球，我跑。 所以我印象当中，我有次就世界停止的那感觉。是因为好不容易就同学在那发个角球，你知道吧？我在这手球门框我套到，然后球过来，我准备头顶，砰一下子，你知道吗？瞬间我就觉得世界已经停止了。 你晕了， 撞了球门杆子上了。后来是在学校医务室，从那以后再不上球场 就怕了， 出过工伤的人啊。这个，所以咱们现在只能一饮场外的。我就看见老马，文导，我就看了这几场球下来，我有一个伪球迷的一个问题啊，我就想啊，就说。这个足球啊，人是一样的人，规则也差不多，球是一样的球。你看啊，在这个你比如在艺术史上讲啊，不一定是进化论。我们知道，你像原来故宫举办过一个什么画展呢、我跟几个画家去看，你就看呢，晋唐宋元明清，他们说呀，就是说是什么呢？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就是说，你艺术有的时候是走下坡路的，比如书法越来越差，对吧？ 对。 但是我就觉得足球，我昨天就看。你比如今天的这个足球队，要是比起马拉多纳那个时候踢球 的时候 鼎盛状态，那要是他们都年轻，如果这么对，这个足球水平是在发展还是怎么样？ 你说就假如关公战秦琼会怎么样？ 对，没错，差不多这个概念。我想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啊，现在足球也许就过了黄金时代，因为现代足球史上面一般我们说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个黄金20-30年，那时候出过什么人呢？出过有贝利在，德国贝肯鲍尔在，克努伊夫在，后来巴西的季科在，马拉多纳也出来了，那是足球史的黄金年代。可是问题是，你如果说真的要拿出来到现在来打，那很难讲，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也许不会再有那个黄金年代那么集中的天才球员，那种天才的闪光的刹那，但是现代球队我觉得会赢那个年代的球队。为什么呢？第一，现代球员的体能基础好，比那时候好多了。 因为现在体能训练强调的比以前重多了，所以比如说现在球员像你刚才那种疯跑的人啊，跑的人就已经比以前快，都全一般风一般的男子啊，窦家军。然后呢，第二呢，就现在的战术比以前严密多。你要知道这个战术啊，就像围棋嘛，你觉得以前的一个围棋的一个国手跟现在的围棋国手拼上，谁会赢呢？ 对啊，一样的围棋。 所以你说这点，就是我就因为原来我小时候练过武术，就是中国传统武术那个民间师傅经常说我自己很牛很牛很牛，在曾经比如在民国当年的时候就出过很多大师。那么后来我找现在研究现代武术的，因为这个技术它是要发展的，比如现在有很多现代技术、现代搏技术，它的体能训练，包括很多它这个受现代理论的影响，它这个技战术水平、理念的这种在不断的推进先进，所以让现在如果真有一位选手和过去的大师打，那肯定大师是不吃亏。 您的意思是关公要出来照样给李小龙打趴下？ 不，我说的意思，如果要是这个谁那个叶问出来，李小龙能把他打趴下。如果要是这个李小龙出来，让现在比如国内的像那个 柳云龙 这些人，绝对 打趴下。 因为这个战术啊，一定是在进步，尤其是个人能力啊，也许比如说会有天才啊，但一打团体，整个团队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教练，现代的教练。比如说他的这个影响越来越大，他能够组织这个战法。我们这届世界杯有个现成的例子，你就看到古代的战术对上现代战术是什么结果，就是葡萄牙朝鲜那场， 葡萄牙朝鲜， 朝鲜打的那场那个阵势，是个上世纪60年代左右的阵势，他拿来打一个现代 战术， 那不就是义和团对八国联军吗？ 对，就是 就是说的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了， 没错。 所以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这次啊，这个教练呢，绝对是看点，好家伙！哎，我先给你看看你们本家，你们本家在干什么？ 都姓马了， 哎，咱们导演给看看，你想，他想 老顽童了， 说什么？我跟你说啊，这个更多的教练的这个神采，哎，咱们给大家出个 MV。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哎呦，你瞧，你就说这个教练啊，哎，昨天这英格兰，他们说终于国际足联呢解决了那个乌苏拉那个南非索那的问题，全代之以英国球迷的同声齐唱 国歌 啊，这叫排山倒海嘛。 对， 然后我跟你讲，我了解内幕，法国队不也内讧嘛？ 对， 有报道英格兰也内讧， 对，没错。 但是呢，你知道卡佩罗镇压，就说这个教练呢镇压他们，说重演了一个什么呢？就说在2006-07赛季的时候，在皇马， 他在皇马教 这个贝克汉姆小贝给卡佩罗犯自扭，卡佩罗高压之下，这个叛将啊，最后反而为这个教练赢得荣誉。 对， 他说这一次是谁重演呢？特里。 对， 说你看，我跟你说特里这数字啊， 昨天 特里的数据极其惊人。哎，你这外行知道特里什么人吗？特里是有名的朋友妻不客气的。当然这也是新人新风， 他主要是队友气不客气、啊、 没错。当年著名的哲学家萨特，我发现他也是什么朋友，包括他自个儿的学生的女人都不客气，当然他的学生也跟他不客气。咱就说这特里啊，身为中后卫，跑了近9000米，4次禁区解围，4次阻截快攻，22次预判拦截，9次头球争顶，全部成功。但是就这特里在赛前闹了一啤酒门事件， 对， 先跟卡佩罗说，哎，教练开个例吧，让我们每人来杯啤酒，好，喝啤酒。原来这事儿不止于啤酒，喝完啤酒之后就开始说你的战术有问题，你应该让谁 跟他讲，他是跟队友讲， 跟队友讲， 然后再公开跟媒体说教练 喝大了，是吗？ 对， 不然借着他酒劲儿来， 然后 不喝酒不敢说。 你这卡佩罗跟多梅内克，跟多梅内库就不一样了。卡佩罗说，我的大门向任何人敞开，但是跟我说话之前你先要懂得尊重，愣给他压下去了。 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你看同样是内讧，英国和法国，我就想起二战时候，因为两个国家其实就靠一个英吉利海峡，但法国是就溃不成军，哗哗就连败带投降，但英国呢就需要一个丘吉尔那种，就是就 有个领袖出来就把他给 他有时候需要一个强权或者一个凝聚力，需要一个核心吧。 所以这核心我有必要分析这核心的它到底需要什么元素。那为什么英国它那个尽管有内讧还这样还很出彩，而且呢我很服你，该就是丁是丁卯是卯，该失败失败，该叫板叫板，该打球打球， 没错， 这反过来了。 你就看看特里这个扑球，人家昨天说呀、啊、英格兰出了黄继光、你看看特里啊，就到最后是好家伙，当鱼雷了， 就是非常危险的。 当鱼雷了，就 对, 对， 非常危险。射门的时候，特里，你说这个人跟中国人比，又跟中国人比，人家这个血性就是这种啊，不顾奋不顾身的、啊。 因为 你再看下一张，这球挡打脸上啊，打脸上就疼到这个程度， 闷了个电光炮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歌颂黄继光，下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觉得这回英国跟美国跟这个法国内讧结局这么不一样，虽然英格兰我觉得昨天打的其实也不叫十分好，但过得去，就有点自己的风格出来， 对对对，打出点劲头。 可是我觉得呢，这个教练第一不一样，多梅内克是从来都是内裤，他这个卡佩罗呢，他过去是带领过球队的，他的这个俱乐部啊得过两次欧洲冠军的，就他这个网击啊，而且他出里面的刚硬刚强啊，所以他能够，你想想看，昨天我看到一场很有趣的地方，就最后英格兰赢了1-0之后，最后两三分钟啊就在这个脚边浪费时间，以前英格兰很少这样踢的 啊，对，在脚旗那儿， 对，没错，那这个呢反而是谁呢，是卡佩罗最爱自己的球队这么干，他到哪一个球队他的球队都会干这种事， 为什么呢， 他就赢一球就够，我不要给你机会，我把球耍在自己脚下，就那么拼命耍。 见过鸡贼， 他是这样很鸡贼的。 他这个教练，他还有一方面就是保护自己运动员。 对， 后面还要 别搞那么多了， 别搞得太厉害。 所以一个教练呢，现在看来真是太重要了。 是， 所以我就感觉到中国足球也有救了，有救啊，还是在你们本家这儿，你知道吗？咱还得靠外国教练。哎，最近李成鹏写了一篇文章，我发现挺逗的，他愣能这个搜罗证据。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就是说中国队啊很有威力，中国队要学谁，谁就完蛋，说当年中国、 这个、 说中国队说学英国，英国足球低迷不起，后来说改了学荷兰，荷兰也一下跌入深渊，到后来又学谁，谁都不行，最后他得出来的结论是踢不过你们，还学习不死你们。 说不说了吧，说这个法国队说我觉得冷我要回去，西班牙说我也冷我要回，英格兰说那等等我，然后意大利说等两天我也回去，中国队说你看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就跟不去。 而且 我教练很有意思， 而且我就为什么说引到你们本家这儿来了呢？你知道啊，中国队靠姓马的救了长跑嘛，现在能有足球。最近有一个新闻，传奇的当年的世界足球先生马特乌斯，马特乌斯这次是作为阿联酋电视台的评论员来的南非，但来南非之后他的行为很奇怪，老找中国记者聊天， 对， 话里话外透露出意淫的意思，就是说 又意淫哈， 中国队要让我当主帅，四年之后我让你们上世界杯。马特乌斯是老马家的人， 是不是？ 我怕老马家丢人。 就是任何一个老马家，即便他老马师徒来中国队也不行，因为中国的人是，有人说中国是足球烂的根子上，其实我觉得不是，从头到尾都在烂。你比如说拿教练来讲，就是据我所知啊，他这样的青少年队，少年队到青年队，青年到乙级队，乙级队到这个甲级队，甲级队比如进国家队，都是要有钱给钱的 啊。 你是教头啊，那个我们俩争这个位置怎么办呢？我们俩争那个进那个甲级队，那我给钱你就让我去，生生不让你去。如果踢那个国家队的比赛的时候，我给钱你就能给我上个好的位置，不给钱就不行。 不是钱从哪儿出呢？ 那肯定是家里也掏钱啊。那这是一部分，等我慢慢能踢到，比如说到了这个中超或甲 A 或国家队的时候，那就开始赌球了。如果要把这部分钱要找补回来，所以说你中国队的教练，就本身他只是个运动员，因为运动员和教练还是两码事，会踢球不等于会教球。其次，干了教练又不务正业，天天在干这种事，你说中国足球他能好吗？ 而且不止如此， 你哪个马来都不行，司马懿来他都没戏。 而且不止如此，而且是因为中国足球啊，除了说是这个上面烂下来之外。这个队员之间这个团体感觉很欠缺，比如说我觉得有个东西很有趣，可以马上拿昨天来比较，像美国、啊、 这就说的是美国队了， 对， 最后一下 美国这回这三场我看他真的很有意思，他三场都是反败为胜，他连续两次是进球被黑掉， 被裁判吹黑掉， 对， 但是他继续跑，不投诉不怎么样还跑， 嗯， 然后永远昨天是打到补时的时候这么进一球， 最后一， 而且我发现这个美国队是从第一分钟到第九十三分钟他状态是一样的， 嗯嗯， 就那这是很吓人的， 嗯， 这很少球队这是不是这么起伏的，这么一条线打下去， 我跟你说 他这个球 像窦文涛一样一直在球场来回奔跑， 我有点美国人的精神，简单没什么技术， 对， 但是就是简单而直接， 嗯嗯， 你看我就发现美国人啊，其实要照咱们看啊，有时候也显得有点俗，他不像欧洲那种老人文化， 嗯 嗯，你比如说美国队一拍片子啊， 嗯， 我跟你讲就跟这个什么说的那个话呀都特别黄继光，嗯，而且都特别正面阳光健康，我们这个队我们亲如一家，嗯，我们是兄弟， 对， 我们要赢，他没有什么什么 克林顿后来还来，对，你看吧，嗯，这就是美国 精神，而且你看就刚才你刚说美国队就一直在这么保持这种状态，其实我们在想那个朝鲜队对吧，朝鲜他就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招过刚容易折， 对， 他太想怎么样了，反而他加上大家技战术问题，但美国队的事就是我像个青春期的小伙子一样， 没错，所以你看这 傻小子睡两套就有的是劲 儿，你看那天葡萄牙打朝鲜，朝鲜输了两个球之后意志崩溃， 嗯， 美国上一场是输了两个球之后追回来两个球， 我就去看出苏联和美国的区别了， 嗯， 就是东欧当时， 嗯， 这个它原来是一块铁， 嗯， 但是一裂开摧枯拉朽就出东坡 就跟这个咱们车挡风玻璃一样，一辆车哐全都， 在美苏冷战多少年，嗯，你看出，所以你就说这人和就是刚才文道说的， 嗯， 昨天晚上这克林顿， 嗯， 这家伙亲自到更衣室就说一句话嘛， 嗯， 说这就是美国精神， 嗯， 然后网友也说了嘛，美国的队员非常激动的这个表示啊，美国队队员出现后激动的表示感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奥巴马总统的英明领导下，在希拉里国务卿的亲切关怀下，在足协领导的正确指挥下，我们坚定信念，百战拼搏，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终于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要戒骄戒躁，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争取更大的胜利。广告之后。咱们也看点风景啊！你看他这个伪球迷，我一场球赛都没看 完。我不是球迷，你是伪球迷，我 也是， 他是非球迷，你是伪球迷， 我是洋伪球迷。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一些球场上的风采。 嗯， 你看这次刚才说贝克汉姆来了， 嗯， 贝克汉姆在场外寂寞呀，说你看我这纹身，看我这纹身。然后你再看下边，这是。这个图片的说明是斯洛文尼亚女球迷高兴的太早了，但是我改成斯洛文尼亚男女球迷是高兴，说不清是男的女的啊，你看这是英国球迷昨天， 这才说不清是男的女的。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人的这个足球场上，这个人的这个命运呢，几家欢乐几家愁。我昨天讲了，这看啊，两个时空，两个时空，而且几乎同时啊，英格兰进了这个1-0， 对， 斯洛文尼亚当时还不着急， 嗯， 还觉得 结束还想庆祝呢， 还想庆祝，因为他觉得他出现了， 嗯， 但是你看这个球进了几秒钟之后， 嗯， 美国那边邦基怼进一个， 嗯， 一下子变，美国队一直以为完蛋了嘛， 对， 就拼死一战了， 对， 但是一下美国队出现了斯洛文尼亚， 而且还是首名出现，嗯，现在莫名其妙变 了，我就退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想说中国的观众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世界杯那么热闹，然后中国观众就仿佛当年就坐在罗马斗兽场上面一样，看下面斗啊斗啊斗啊，咱还在臭贫 看客 啊，就在那看着玩，好玩好玩， 你这是真的是非球迷的家伙，真球迷也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一定会投入情感。 嗯 嗯， 就球迷看球啊，多半都会投入情感，比如说支持某一队或者怎么样，你一投入情感你就会紧张，像昨天那场这么戏剧化的一个逆转呢，啊，我想很多球迷这个心情都会，虽然你就算四队啊， 嗯， 就算四队我都不是我最喜欢的球队，但是你仍然会感觉到好像跟他们一起呼吸，嗯，一起哭的。 但是说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决定嘴巴，就是你作为中国球迷，你看着这个再怎么火热，再怎么说几经风雨的时候，你怎么要想了，要联想到自己，你 没 回到刚才你说一个美国精神， 嗯， 美国看似好像没什么美国精神，他的确是他的集体主义，他就是能做的。 但是我跟你提， 中国看似好像说老讲集体主义，但是上去以后你发现各怀鬼胎， 我跟 一个样。 我跟你讲啊，这个还真是我可以跟你探讨这个问题 啊， 说美国也集体， 中国也集体，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儿，我老说这件事儿，你不要忘了，美国的这个集体啊，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当年五月花号的人，一帮人里边什么都有，甚至小偷盗贼。 哎， 咱们大家伙儿签个合约，咱到了新大陆，咱怎么办？签个合约，咱们共同遵守。这是在啊，让每个人保护每个人自由的前提下。你比如美国兵，我就发现他们说，不要说美军怕死，美军也不怕死，美军不怕死的，就是说美军是什么？人家也是啊，就是为了国家可以献身，但是是因为这个国家保障了他的自由，人家就说了，说像过去，你比如像朝鲜或者像某些个集权时，他的那种集体啊，铁板一块啊，在缺乏个人主义前提的情况下，你这个集体是奴才。 我觉得不用讲战争啊，就从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简单的人际合作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呢会在国庆搞大会操，平常早上学校起来念团体操，那为什么这样的国家出来一个足球队会各自为战呢？球员们，而美国那么一个讲究个人表现竞争的国家，出的球队往往比较有一个团体感呢。原因在哪？就是人跟人之间要能够合作，要互动，形成一个团体，要有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比如说平常我要过马路的时候，你车看到我过马路，你会自动停下来，你不需要一个交通警察指挥你，你才停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这个城市的交通运转就很顺畅。那中国呢，是永远需要非常多的交通警察出来指挥大家。那由于大家被交通警察指挥惯了，所以一旦没有交通警察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没有互动合作的。 所以其实你说的基础说是达到这种契约的感觉，是要慢慢的形成一种机制性的东西，大家都要遵守，就是相当于说咱们写字白纸黑字，你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咱们好歹大乱混 对吧。但又回过来，你说中国的历史上就是皇帝蚩尤，各个部落之间非要我把你灭了不行，天无二日，这个国无二主，一山无主，功德二虎，包括战国七雄春秋吧，你就可以想中国的历史了。如果那时候大伙说咱们上来拿张纸，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那中国估计到现在都是邦联制、联邦制了。 这个内讧是法国队的变态，是咱们中国的常态。咱什么时候正常过？人际关系都是窝里斗嘛，都是窝里斗。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老大哥。